那年我被他们拉下了水，就好像一条毒蛇缠在身，白天害怕，夜晚担惊，抬不起头来我也见不得人，这真是一部落金庸，坑万般争。我是陈有才呀、 啊！哦，有才呀、啊！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？ 我有事儿，我有事儿。 老爷，哎，他是谁呀、啊？ 啊，他叫陈有才。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？ 他有病啊，家里有困难，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哎，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， 这个事儿对给他知道吗？啊， 这样吧，你先跟我回家，回家咱们聊聊。走。 哎，老爷，你看湖面上， 哎，有条船。 哎呀。这条船呢，绳子断了，得赶快把它捞上，省得明天挖泥又少一只船呢。 哎， 着 急， 我去把它捞上来。 哎，来不及了。 Thank you.